白 白 北 北 白 白 北 北 拜 拜 背 背 拍 拍 呸 呸 排 排 陪 陪 派 派 配 配 买 买 没 没 买 买 美 美 卖 卖 妹 妹 来 来 雷 雷 赖 赖 累 累 奶 奶 奶 奶 奶 奶 内 内 还 还 黑 黑 改 改 给 给 歪 歪 微 微 崴 崴 尾 尾 外 外 喂 喂 栽 栽 贼 贼